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寻日朝头早嘅呢个时间咧，就已经系预备定系要迎接呢个浪卡到港啊！咁然之后系喺5:40嘅时候咧，就系刮起暴风球，跟住咧好多嘅大部分嘅打工仔啦吓，都安坐家中。系都有成日嘅时间系可以喺企啦，不过而家嘅打风，即系同以前嗰个打风咧，以前一打风咧就大部分咧唔使翻工噶啦，然之后就话哦好又有一日假期啦咁，但系而家咧今时今日嘅打风咧就唔系啦，已经系可以系惯咗系之前嘅系在家工作，咁打风都一样系可以系在家工作。仍然都是如常啊，是透过视像去开会啊，继续做一些电脑上的工作啊，都是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变到的。所以科技的发达呢，就是这样啦，所以善用时间，什么情况之下，有部电脑呢，就可以做嘢啦。时间5:02啦，展开我哋今天，而家呢就什么风都走晒，不过就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呢，是挂起咗的，就千祈唔好睇少啦，仍然都是有啲风啊，咁亦都是天气一路转变，所以大家一路要留意住嘅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日，农历是8月28日。星期三的朝早， 你的爱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与你同在，就好像拥抱天堂。 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早晨，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现时时间5:14啊。今日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5:00，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0%。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挂起的，我们有周慧的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夜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来自周围的约定啊。我哋呢度系或者唔需要约定嘅，朝早一早起身嘅一个约定，就系、是、起身开住收音机，陪伴住你度过每一个早上。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有清晨爽利，星期一至到星期五系喺一台同五台联播，星期六就系第五台播出嘅。 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似是前面言语，和缓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令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 杜德伟擦身情缘，他都是来自歌唱世家，他的父母呢都是玩音乐唱歌的，妈妈就是中国歌后张璐，爸 爸都是玩音乐的，奥利年轻的爱侣。 我和你早已两相爱，为什么不说明白？ 爹哋妈咪都是玩音乐唱歌的，所以都有这个就是基因，遗传基因都是唱歌的。刚才就是张露奥尼的这首《年轻的爱侣》，其实都是又改自一首的英文歌曲，原曲就是这首了。就这样听这个引子，其实就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应该嗰个嘅感情咧，同埋嗰个技巧咧，都一样唱得咁好吓。 We pledged our love to each other. We know that our love will last. Paula, I give you my heart. Yours in.I give you my heart.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这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星期五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观众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其中林郑月娥已经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也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一名日前公开演出的香港管弦乐团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吹奏管乐时难以佩戴口罩，有机会令飞沫混合在空气中，悬浮在室内空间，认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有一定风险。梁子超表示，虽然管乐以胶板分隔开管乐乐手，但是胶板只能够抵挡从正面飘至的飞沫，无法阻止在空气悬浮的飞沫。加上演奏厅一般空气流量较低，先风量较少，有机会加强病毒在室内传播风险。在传播源头附近的人当然风险较高，但是台下的观众亦都有一定程度风险。正在广东考察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稍后将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报道，习近平昨日视察海军陆战队，接见领导干部。他强调，海军陆战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另外，有微博片段显示，习近平曾经到汕头视察，期间到访汕头小公园，民众在街道两旁夹道欢迎，高呼主席好。习近平向他们挥手并发表讲话，表示会到深圳进一步宣示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继续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进行确认听证会。当地星期二是一连四日听证会的第二日，参议员可以直接向巴雷特提问。他被问到对堕胎、奥巴马医保和跨性别议题的看法。巴雷特回应的时候说，作为一名在任法官，随便对先前的判例发表意见是错误的做法。他形容自己的既定立场是坚守法治，又说尝试推翻其他裁决并非在他的议程之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79点，跌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1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83美元，卖出1891.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无论你讲边种语言 ，Namaste Shrutasati Tapailai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Radio Karyakrama Swagatam。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无论你系边个族裔 ，My biological father is Nigerian and Austrian,、mm-hmm. and then my mother is Mexic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So、wow. I'm actually a quarter of a lot of things. Stories untold， 阿边个的故事 都可以喺呢度分享你嘅意念。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老婆，唔知咧，我系咪俾秋老虎咬咧？条颈咧好似红咗咁啊！你睇下， 乜秋老虎会咬人嘅咩？你系咪做咗啲对我唔住嘅事啊？ 唔系啊，我早几日已经开始肩颈膊痛噶啦。我醒起咧，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健康时福》星期五有脊医讲解肩颈痛，诶，到时要听一下先得啦。 你冇扯开话题啊，过嚟。 今次真系俾老虎咬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一日啦，一个即系叫做风风雨雨，不过雨又唔系好多啦，但系个风咧其实咧都大风噶，咁所以咧喺打风嘅时候咧都冇乜必要就唔好出街安坐家中，除非逼不得已要翻工啦，一啲服务性嘅行业咧就冇得讲啦。咁啊，寻日呢个喺凌晨时分咧，应该都仲系叫今日啊，凌晨时分喺2:40嘅时候咧，天文台取消晒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家有嘅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咁今日亦都系多云有雨，日间雨势会减弱，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喺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咁啊，寻日咧就喺做紧节目嘅，系去到即系差唔多呢个时候啦。就天文台咧就系挂八号风球，所以一切咧都系我哋嘅节目嘅你听紧嘅节目咧都会同平时有所不同啊。咁整个八号嘅时候咧，就我哋四台联播啦，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咁啊，寻日朝头早喺6点嘅时候咧，清晨爽利都系四台联播嘅。咁亦都系因为咧好多嘅报告一定要讲啊，啲交通消息啊，船啊、车啊等等啊，嗰啲系好多特别报告要讲啦。咁所以咧，原有咧，寻日系健健康康就系清晨，我哋有吹小汉博士嘅星期二，咁咧就要暂停一次啦。到下个星期咧，大家就可以继续听。咁今日星期三咧，我哋一切回复正常啦，就会有去到星期三嘅系雷洪德博士。春风又吹红了花蕊， 笑无彩，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别了心碎，你就要别去，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想。 往事只能回味，打风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一定会想起我小时候的时候都遇过那个很强的风，很劲的那个温带的风，都是我小孩子儿时经历的一个阶段，是觉得真的很好大风。那时候住一些旧楼，住在即一些旧式的走马骑楼，就是好像现在你湾仔看到蓝屋那些旧式的屋那些骑楼，嗰啲形式嘅一啲舊嘅建築物，咁啊住喺五樓，最高係五樓噶啦。但係當你係打風咁勁嘅時候咧，都係一種係搖搖欲墜嘅感覺。所以咧，我哋成家人咧就落到去樓下隔離嘅士多嗰度咧，就係避。以前咧就係嗰啲街坊咧，全部都好似一家人咁，日日去買嘢啊、傾偈咁，有咩事都互相照顧。咁所以係打十號風球嗰時温帶，十號風球嘅時候咧，我哋一家人咧就喺咗個士多。铺嗰度咧就系避啦，当系好似一个临时嘅庇护中心咁。咁啊，寻日咧就呢个八号波呢个浪卡啦，就系都历时大概有成14个钟头。浪卡咧一直就同香港个相距系超过400公里，亦都系话系60年来咧距离香港最远嘅八号风球。今日一切就回复平静啦，但系有呢个强力季候风信号。咁我哋如常嘅节目咧喺6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吕博士咧就会讲下啦。在天气好一点的时候，经常都说秋高气爽就会去远足。远足有些朋友可能很有经验，但有些都是永远有错过的，都要留意些什么东西呢？今天就会讲一下远足安全的注意事项。早晨，现在是5点44分，室外气温25度，今日最高28度。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成功靠坚守信心奋斗，一首励志嘅歌曲，翁善玉嘅《信》。翁善玉咧咁啊，曾经喺中港台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殿堂级嘅一位艺人啊。咁啊，同美京平咧就最近去世咧，就谂起同美京平当年都为翁善玉写过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有唱过国语版，而家我哋听下原曲啊，《爱的迷恋》嘅原曲。一个现场唱的一个版本啊。 南に向いてる窓開け、一人で見ている海の色、美しすぎると怖くなる、若さによく似た真昼の When is the Wind is blowing from Asia. 女は恋。月夜の余韻が隅々に、気だるい甘さを。残してるレースのカーテン引きちぎり体に巻きつけ踊ってみたくなる When is blowing 病逝的同美京平享年80岁，当年他的作品一路有超过3000首，捧红了很多日本的红星，松田圣子啊，咁又有浅田美代子、近藤真彦等等。翁善玉的魅力就来自同美京平的作品啊。接近6点钟了，一间大家会听到一节的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们清晨生理。 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也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时，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北纬 19.7 度、东经 108.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7至8级，间中9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间中9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频密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吹西至西北风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9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9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679点，跌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1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82美元，卖出189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打风啊，行啊，难得咁大浪，梗系去滑水啦，一定好刺激 嘅 啫。 你有冇常识噶？咁恶劣嘅天气仲去水上活动，随时有淤溺同生命危险噶。莫讲话你自己，万一有事，连救你嗰个都有危险噶。 你都啱嘅。 打风就帮手做防风措施，之后安安全全喺屋企睇戏仲好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2星期就要咨询医生。1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啊。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经历沉淀，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宇宙。好书、作家、声音、文字，同我哋游走喺虚实之间、悲喜之中。看书、看人、看世界。 电视节目《香港书奖》一连4集，分享过去一年9本得奖书目。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 好啦啦，好啦啦， 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朝早起身咧，又要准备，好似遇上啦，一切嘅恢复正常啦，风啊打过啦，咁啊，寻日喺凌晨时分两点零钟嘅时候咧，就除下晒所有嘅热带气旋，而家有嘅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啊，今日一切咧都系要如常嘅翻工啊、翻学咁样啊，寻日咧可能都未必有你嘅假期，因为而家已经系一个新常态，打风落雨咧唔系有假期嘅一天，大家都安坐家中，可以在家工作，咁都系嘅，少咗一日咁多人嘅努力嘅工作，啲进度又慢咗嘅。咁事实上你系有斗人工噶嘛，咁啊唔能够系喺度白坐咁样，都系应该要做嘅。时间六点十一分半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嘅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五点钟，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是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的。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挂起了的。最新报时时间现在是留意了6点12分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来到十月中的这个时候，也都是一个礼拜的中间，在钱佩兴身边的呢，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我们都说啦，一过中秋之后呢，都是其实是行山的好季节啦。 是啊，秋高气爽 啊。没错，咁啊，每一年呢，其实我们都会拿这些题目来讲的，因为每一年都是增长回自己的知识，或者不记得了嘛，隔了那么久，是吧？ 喂，钱佩兴，这个你突然间令我回想起小学的读书的时候，秋高气爽。 是啊。 我记得小学四年班的时候呢，老师就教这四个字的成语。 嗯。 咁啊，我真係舉手喎、我當時小學有一個成日都可以發問嘅小朋友， 你就問佢， 咁我問老師點解係秋天個天高啲㗎咁樣喎？我真係咁問啊， 咁成班 老師又答得好好喎。咁而家我同好多天文台啲科學主任朋友傾開啊，佢話覺得啊呢個答案都啱嘅，小學生嘅層面 點樣講啊？ 佢話因為秋天咧，你嗰個視野咧比較清啲，因為都嗱夏天就好多霞氣啊、落雨啊咁啦，咁你去到秋天嘅時候咧，個視野環境高啲咧。我哋一般望上天空嘅感覺咧，你都望到個天啊嘛，咁、所以咧就覺得係高啲咯。就夏天咧嗱有雲，你就唔覺得個高啦。咁呢個係小學四年班嘅時候佢俾我答案啦，所以我今日都記得。 咁其實 多謝呢個小學嘅老師， 你個老師咧都好好心機去解説翻係咪啊？ 咁啊嗱，講起呢啲冷知識咧，我哋今集咧就不如宣傳一下政府其實有好多免費嘅應用嘅程式咧，係、真係俾我哋行山去用 嘅。就係、如果我哋真係打算咧，哇去遠足旅行啦，約埋三五 知己，大家都熟噶啦，當然。咁一路行就有默契，有溝通就好啲。但係之前嘅準備功夫咧就要做啦。咁就先上去康文署度睇睇先，係嘛？ 係啊，其實康文署有一個嘅行山樂嘅計劃啦，佢裏邊都好多行山嘅資訊。因為我知道係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咧都有幫手嘅。譬如係天文台啦，我哋成日都講啦，郊野公園就係漁護處啦。咁啊，另外就係甚至乎係通訊事務局啦，都有幫手啦。因為你喺郊外裏邊嘅信號收唔收到啊？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係啊，係啊，係。 咁所以其實喺裏邊咧都有好多嘅温馨嘅提示啦。因為我見好多朋友行山咧，好多時喺郊野裏邊撞到佢哋，大家傾下偈咧，真係呢啲嘅，我覺得係基本嘅準備啦，係真係不足。 係。 咁你諗下，你一個不足，其實如果你有意外嘅時候咧，你係影響到好多人噶嘛，因為你真係要打999嘅時候，你諗下，喂，又要消防員朋友，又要可能係警察啊，又要相關部門啦、啊，仲話可能要去埋飛行服務隊出架直升機嚟執你咧。其實你係用緊個資源係好多，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咧、就係、是、喂。自己做好嗰份，如果人人都要叫直升機，我哋香港邊有咁多直升機嚟照顧你？ 冇錯，話人哋喺外國收你錢㗎嘛。係 啊，冇錯。 香港先咁好啊，乜嘢都免費啊，包你。 同埋我哋喺大自然度咧，我哋香港人普遍行山咧、郊野都缺乏咗一個欣賞。因為如果你有欣賞呢個元素咧，大家都會愛惜周圍嘅環境啦，同埋你會愛惜自己嘅身體啊嘛。 係啊，其實好多嘅陷阱啊，有啲險要嘅嘢，你或者會係睇漏咗啊，疏忽咗嘅。咁、 啊、 所以咧，你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你會遇到相當嘅一啲嘅提示，等、 啊、 你可以格外留神嚇。 冇錯，咁所以我哋朝頭早呢幾分鐘嘅時間咧、就要提下大家有啲咩嘅資訊咧，你喺行山裏邊咧係應該要做先。 好啦，假設一個係已經係行慣山嘅人去熟習啦。咁但係佢都要做咁嘅裝備㗎喎，係咪？ 咁嗱，其實咧，而家係人都會攞個手機行山㗎啦，係啦。咁但係又咁，因為咧，我嗱早幾年咧，有時都遇到喺郊野裏邊有啲所謂山賊啦。咁我就自己有一招嘅，我就用一個舊嘅手機。咁咧行山嘅時候咧，我好多時咧就攞個舊嘅手機，新嘅手機咧我就未必會用嘅。咁咧就可能收埋。咁如果遇到有人啊，或者有咩， 就俾個舊嘅佢 我俾個舊嘅佢咯。 咁係咪舊嘅所以唔好抌？ 即係呢啲可能細細個咧，阿媽教我哋啲屎橋啊。即係你啲細個，我哋啲錢咧，即係包細路仔，我哋都驚啲壞人攞我哋啲錢啊嘛。佢叫我嗱，你貴重嗰啲嘢收埋喺個鞋籠入邊，係、啦，你待定咧，可能係一蚊幾毫。嗱，你俾咧就俾呢啲，即係呢啲屎橋啦。 但係而家咧唔同嘅，如果即係假設你又冇舊嘅手機。真係遇到有人需要攞你部機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係算啦，都係身外物啦。 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其實漁護郊野，我哋嗰個保安咧，其實都係做得很好好嘅。咁我知道，譬如民安隊啦，或者係行山嗰啲穿山甲嘅警察嘅部隊啦，有時都會喺山上高撞到佢哋嘅。咁啊打下招呼，咁佢哋好人喎，問下你哋啊，你同邊個行啊？你頭先見到有啲咩人啊？咁樣。咁嗱，有幾樣嘢咧，我哋真係要提醒嘅，就天文台。天文台嗰個應用程式，唔知道大家下載咗未啦？但下載咗之後咧，我問過好多嘅人咧，都唔知道我哋有一個遠足及攀山天氣資訊 嘅 喎。 係啦，嗱，頭先同阿雷博士我哋未出麥嘅時候咧，就傾談下，其實我係有 download 到嘅，不過我就唔識得好似你咁要走去咁揾法啦。 因為大家可能你冇留意啦，因為通常我嗱，我哋天文台咧，我朝頭早咧慣咗咧，一開撳入去睇下即係温度啊。邊度有冇落雨啊？分區氣温啊？ 我做節目都係會咁睇呢啲啦。 咁但係其實個遠足嘅攀山天氣資訊係非常之好嘅。嗱，譬如舉例，我哋麥理浩徑有十段咁啊。麥理浩徑咧就係由呢個西貢嗰邊起步啦，就橫跨我哋新界嘅打橫，好似一把刀切過。咁咧就去到屯門嘅。咁其實你諗下西貢嘅東邊同可能屯門嘅西邊咧，個天氣資訊係唔同。咁其實佢哋行山咧有曬你喺香港嘅地理位置，你輸入邊個位置咧，基本上佢都可以話到俾你聽嗰陣時嘅實時嘅天氣。咁譬如麥理浩徑嘅第一段就喺西貢嗰邊啦，你同第十段喺屯門嗰邊咧。實時嘅天氣可能一邊天氣好好，一邊落緊雨。咁但係你要善用呢啲資訊先得㗎嘛，係咪？咁另外咧就喺郊野公園嘅流動嘅電話服務啦。咁嗱呢個咧你就要有時要睇下。嗱，我就中意同一班朋友行山咧。 咁我發現到有現象咧，你要睇下嗰啲信號咧，邊、一個網絡，有啲網絡收到，有啲收唔到。 係啦，就所謂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咁如果一班人去咧，大家都唔同網絡嘅，咪會好啲咯， 係 咪啊？ 所以如果你係真係少行山，或者你行一啲新嘅地方咧，你可能問一下你身邊嘅朋友、或者而家你網上即係你自己手機都可能好多組群嘅朋友啦，咁你問，咦我打算去嗰度行山喎，喂有邊個網絡商嗰啲手機可以收到㗎？咁樣 一定有人答你， 係一定有人答你， 好多人好熱心㗎嚇。 因為我都係過來人，少啲經驗啦。咁我用開個手機咧，嗱我每年都會帶啲學生去行山露營啊。咁我都會係因為有啲位咧收唔到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可能有啲風險，所以我特登咧係轉一個台咧，係嗰個手機喺全條嘅路線我都可以收得到嘅。 你就知道嗰個台係得嘅。 係啦， 係啦，咁大家其實上網問咧都知道嗰個台咩噶啦，我哋喺呢度就唔方便講啦嚇。 咁啊，仲有啦，嗱，頭先如果大家用開天文台嗰個應用程式咧，裏邊其實仲有一個雷暴警告同埋相關嘅注意嘅事項。因為你講緊特別係嗱，而家我哋十月天氣都叫穩定啦。如果是夏天的時候呢，可能大家有聽過老一輩的村民啦，他們會講起一個叫打石湖啦，或者叫石湖風啦。石湖風是什麼呢？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夏天突然間一陣烏雲密布，叮噗隆，咁通常咧西北方嗰邊吹過嚟啦，咁所以佢哋老一輩啲人會話叫西北石湖啦，噓噓聲一陣，咁有時仲會行雷閃電啊，大雨過後之後咧。又出翻太陽又好好天嘅，咁所以呢啲突然間短暫嘅雷暴咧，喺嗰個天文台裏邊咧，其實嗰個雷暴啊，同埋天氣落大雨嘅資訊咧，而家個手機裏邊咧係有曬嘅。咁另外仲有喺通訊事務局嗰度有個好嘅嘢咧，就係話嗱，譬如如果你行山，我想行一啲譬如西貢郊野公園或者第幾段，咁你可以行嗰陣時咧，你就入去嗰個程式裏邊咧，你登記咗你嘅位置。咁咧，你輸入你嘅號碼啦，嗰基本嘅資料啦，佢就實時可以追蹤到你。似係前輩兄，你而家喺西貢南蛇尖邊一個位？ 嗱，呢個就咪我嚟預備，萬一你真係迷路有咩事， 冇錯啦， 佢揾你都快啲啊！ 係啦，或者你啲隊友有咩嘅意外啊，咁你求救嘅時候咧，因為佢已經預先有你嗰個衛星嘅定位啦。咁但係佢哋好清晰㗎啦，佢哋嘅資料咧係會，如果冇記錯啊，應該保存7日到啦，你嗰個定位，佢哋就會銷毀㗎啦。所以真係唔需要擔心嗰啲保安嘅問題。但係如果你係帶隊嘅一班朋友嚇，譬如前輩兄你帶啊，我哋香港電台一班同事去，咁咪大家都牙牙烏嘅啫。咁你啊，將你嗰個路線啊，你嘅資料即係基本追蹤到你嘅位置咧，擺咗落去，咁咪大家安全咯。咁啊，另外呢個咧就係我估應該係地政處啊，應該係 Lands 嘅 department 啊。佢有一個 apps 咧，就係將我哋香港全個香港嘅地圖咧，係擺咗落個手機度嘅。嗱，好多時候如果你話網上嗰啲地圖咧，你一定要有網絡咧，先至揾到你嘅位置噶嘛。咁如果你收唔到個網絡，或者收得唔好咧？咁你唔知嗰個地方係邊度啦？ 嗱，所以你就呢個一早喺你可以下載到嘅地方就先做咗先。 係啦，呢一個程式咧就叫 My Map Hong Kong。買咧即係我啦 ，MY 啦就 MAP 咧就地圖啦 ，Hong Kong 就簡寫就 HK。咁咧佢係一個應用程式啦。咁你下載咗個手機之後咧，你就隨時碌幾時睇得，你唔需要真係上到網啦。咁其實講開都講啦，咁嗱呢個就應該係地政嗰邊嘅同事做啦。咁另外喺海事嘅咧，海上咧亦都有一個免費嘅 app 咧，係唔使錢就睇曬啲海圖嘅。咁如果你啲朋友中意去釣魚啊，或者海上活動啊，咁 吹咩风嗰啲， 系啦，下载咗个 apps， 仲有系水涨水退啦，因为有时水涨水退嗰个水位都可能相差系一米以上啦。咁你有啲位，譬如你出啲小艇啊，有冇机会浪底啊？嗰个地方水浅定深啊？咁水流嘅方向啊，水流嘅涨退啊，咁呢啲资讯咧，其实真系大家唔好忽略。 哇！所以你话雷博士随口噏，即系证明咧系非常之熟啊。 唔系，因为我哋都系一个野外人啦、啊。咁野外人，我哋。見到的意外、啊、真的有可能發生，咁同埋好得意嘅喜户外郊野，我哋呢啲即係中意上山落水嘅人咧、真係好中意咧，係互相係幫忙大家嘅。 係嗱，咁所以咧，你睇下，你淨係去一去遠足，咁多個政府部門其實分別做好多嘢俾你，其實好多謝佢哋做咗呢啲資料俾 我 哋先啦。 係啊， 我 覺得呢個户外咧，同埋康文署嘅行山樂計劃咧，對於推廣體育運動嚟講，我會用德政呢兩個字嚟形容啦。 嗱，咁所以咧，嗱睇翻下啦，總之你資料蒐集做得好， 樣樣都跟到足又好小心嘅時候咧，其實行山都好安全嘅。 係，但係希望大家係做好自己嘅本分啦。你真係頭先譬如嗰啲程式，你下載咗啫，你唔係應酬我哋啊嘛，你係真係攞嚟睇。真係譬如你留意嘅天氣狀況，咁你真係會行山嘅時候著好你嘅適當嘅行山鞋，著好你適當嘅衣物，編排嘅路線呢又按返你嗰班人嘅能力去體力去循序漸進去咁去做啦。因為我有啲朋友都係飛行服務隊啦，即係見佢哋出動一次去拯救其他嗰啲行山嘅一啲意外嘅事件呢，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唔係太開心，因為佢哋拯救你其實佢都有意外發生嘅機會㗎嘛，係啊，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一人做好一步咧，就開心愉快咁行山就最好啦。 總之唔好話打翻字有咩事有人救我啦，喂，你都唔想你自己有咩事㗎嘛，救你啫，但係會唔會救唔到？咁點算？ 記得即係早前有一對男女喺馬鞍山啦，行山咧有個消防員啦，就為咗拯救佢咧，係即係自己嘅生命都犧牲咗啦。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呢個最緊要。 嗱，做好嘅本分之餘都要提醒啦，就係而家好多人就中意嗱，手機除咗我一定要去接收信號啊、睇資料之外，就愛嚟影相啊嘛。 係啊， 哇，去到邊個位咧？哎，一定要打卡啦咁樣。但係打卡嘅同時，千祈唔好落極忘形。 冇錯，呢個真係同埋打卡嘅人咧，通常要影啲相出嚟，企喺一啲比較冒險啲嘅位置。 係啊， 嗱，咁啊，我哋香港真係久不久，你可能聽到新聞咧，就懷疑係打卡啊，企喺啲危險嘅位置啦。咁如果係美國嗰邊嘅大峽谷啦，咁大峽谷嘅世界嘅名勝嘅景點啦，佢哋除咗觀景台嗰度有欄杆之外咧，咁大個大峽谷邊度可能起到咁多欄杆啊？平均佢哋每年咧都有十至十二個人咧係因為懷疑影相啦，而係跌落去啲懸崖度係死亡 嘅。這個我覺得真係唔值得咯。你去到其實你視覺上睇咗享受咗都 OK 噶啦，就算影相都揾一個安全嘅做法啦。 同埋唔使啊，阿田碧卿，而家我哋啲大學同學咧，嗰啲 IT 人咧，佢哋啲手機嗰啲改圖啊，好叻㗎。 係啦，其實 佢跟田碧卿個樣。我就係起碼啦，山頂嗰陣， 我就係咁諗。不過有啲人就話：，誒，都係唔係真嘅？我要真實咁樣，我去曾經有呢個足跡咁樣。 當然啦，當然啦，但係即係你要平衡嗰個風險啦。你冇理由為咗影嗰張相而係。呢張可能就係你最後嘅相咯， 冇錯，即係唔好忘記咗，其實你嘅本意咧，你係想行山落開心嘅啫嚇，係 啦，冇錯， 千祈唔好有咩意外。 有句經典嘅名言咧，就係樂極咧就生悲啊嘛，係 啊，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嚟令到你屋企人擔心，又有事後嘅唔開心嚇， 冇錯， 就自己好好保護自己嚇，步步為營。好，唔該曬啊，雷洪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啊，拜拜， 拜拜。 嗱，呢度四个人啊，陈建义、陶赞新、黎远君、黄宇新，同大家一齐去莫里浩径。 嘿呀好啊，嘿呀好啊， 弯曲的路上，你我在赛跑耶，青春飞奔路途上，我应当跑快步，经过来莫里浩， 嘿好， 日日行万里路， 嘿好， 曲折路途我不惧。凭着信心望远方，沿着山径走快步。 嘿呀步啊，嘿呀步啊！ 青春的路上，世界在我手耶，一起飞奔路途上，听春天的脚步。经步来物理号， 嘿步， 经步人士自傲， 嘿步， 山径路斜那需惧，凭着信心步远方。快的我走正路， 嘿呀好啊，嘿呀好啊， 飞奔于路上，你我又唱歌耶，欢欣飞奔路途上，有歌声响满路，劲步来麦理浩。上路，千里路程当跑道，凭着信心步更高，人就欢笑心也傲。 想，好吗？ 要同你讲拜拜啦。听日星期四咧，林思维会讲甜味剂同糖对健康嘅风险嘅第三集，就系话选择甜饮品嘅小贴士。听日记住收听清晨爽利啦，提醒你强力季候风信号挂起咗，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第二日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进行确认听证会。巴雷特说自己坚守法治，强调从未在个人生活和专业生涯当中将个人选择强加于别人身上。又说假如有人是为了达到特定结果而安插法官到公堂之上，就是彻底违反司法独立。被问到假如下个月大选结果出现争议，要诉诸联邦最高法院仲裁，到时他会不会选择弃权作出决定，巴雷特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目前难以就此作出法律结论。分析指巴雷特在听证会上会被作答具争议的问题，包括对堕胎、奥巴马医保和跨性别议题的立场。美国据报对台军售的计划有更多消息流出。路透社在报道中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指白宫在当地星期二通知国会，将寻求向台湾出售一款无人机，以及波音公司制造的陆基鱼叉反舰导弹，是用于抵御巡航导弹的海岸防御武器系统。报道又说，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接获通知，计划中武器销售获得负责监督对外军售的国务院批准。美国国务院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英国国会下议院认同政府针对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提出的新警示系统。新系统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中、高和非常高，适用于英格兰地区，当地星期三生效。政府形容是平衡的系统。英国单日再多超过140人死于新型肺炎，宗数是之前一日的超过一倍。卫生官员说，长者确诊个案增加，情况令人极度关注。工党党魁司纪贤建议采取俗称切断电路的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即是将抗疫限制措施收紧两至三个星期。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日常生活中尽量不用现金，采用电子手续是最安全和最清洁的方法，减低互相接触交叉感染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管弦乐团一名意大利单簧管的乐手确诊，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大约100人需要强制检疫，文化中心、演艺大楼和音乐厅就要关闭。感染乐手曾经参与上星期五和六的两场表演，特首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都有去听，都要接受检疫。有专家说，吹奏管乐容易造成雾化效应，病毒有机会传遍音乐厅。每一个角落一阵讲下。 呢一名初步確診嘅樂手咧，佢嘅情況咧亦都係引起大家關注啊！而本港嘅新型肺炎疫情咧持續，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亦都認為啊，係應該強制咧係有病徵嘅人士進行病毒嘅檢測，咁相信咧可以有效咧可以控制疫情。一陣會聽下佢意見。 熱帶風暴浪卡昨日喺較遠距離掠過香港，天文